欢迎收听晚间电台，我是主持人龚玉婷，带您关心神秘外星人真的存在吗？最近有个新闻呢，另外一个新闻，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传出有大批民众集体募集到外星人现场，然后根据当地民众的说法，在5月1号的晚间，一群人先是看到三道诡异的光束，然后接着空中出现疑似幽浮的飞行物。最后呢，还看到外星生物出来逛大街。更离奇的是，根据这些目击者的描述，外星人的外观其实被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指出，现实中的外星人身高大约30公分，体型迷你，就是头大身体小，眼睛很大一个样，跟人类一样有四只手，但一只手都各只有三根。其实，国际近年纷纷发展出外太空研究领域。会让外星生物是否真的存在有真相引发的关系，神秘的外太空是否在向地球或人类传出讯息，整个宇宙人类会是唯一的生物，人类的起源究竟是从地球演化的，还是说人类是外星人带来地球地球宇宙的实验体，人类真的是最高等的生物吗？其实我本人是对于外星生物抱有很大的兴趣，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只有地球上的生物。根据统计，有宇宙中有2000亿到较个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数十亿颗恒星组成。地球又只是属于太阳系中普通的一个恒星，太阳系是银河系整个里面的一个恒星。要说人类是唯一的生物吗？谁也不能肯定。今天呢，我们电台邀请到了两位外星生物研究专家，今天就要来与各位观众分享外星生物跟人类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像从古至今所发生过的有关外星生物的奇遇记。第一位是我们从台湾飞碟学研究学会理事长黄玉明先生，他和我们分享他的见解。好，再一位是前人学专家吴雅珊小姐。两位对此议题都有很深的研究，让我们来听听他们说。黄理事长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晚安，主持人晚安。 哦，你好，晚安。 我今天 想请问一下黄理事，您对我们这个今天的议题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关于就是外星生物创造论的故事。好。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有三种学说关于人类的起源，第一个是神创论，第二个呢则是进化论，第三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外星生物创造论。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人们普遍相信是神创论的，但是在进化论提出以后呢，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可是当进化论刚提出的时候也是一种假说，但是这近100年来已经得到大量的证据支持，虽然有些不完美之处啊，但是它是一个假说，它在众多假说中获得广泛的认可，所以它现在不仅仅是一种假说，它已经是一种科学理论，甚至是现代科学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但是呢，美国生态专家Alice Silver 他提出了人类并非来自地球的假说，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外星生物创造论。然后我今天要提人类身上有三个特征，证明人类不是来自地球，而是外星人派来地球的。 哦，所以您接下来要告诉我们，是这位学专家，美国生态学专家所提出的假说。 对对对，是假说，但是你们听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判断，我觉得是蛮可信的啦。好，第一个呢，外星生物创造论，它的意思就是人类是由古代外太空的外星人创造出来的。它也这么解释好了，我们以前人类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喜欢驯化一些动物啊，然后后来到了工业社会，我们有了生物的工程技术，我们就开始用一些可能机改农作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想想，宇宙这么大，可能在更外面的星球也有更高等的文明，他们也可能同理可得，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发展更好的技术，所以我们人类不可能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文明。然后我们的第一点是人类会腰痛， 但是人类会腰痛，但从来没有听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动物会有腰痛。在这个地球上，大概只有人会腰痛。可是人为什么会腰痛呢？因为人类需要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之后，我们脊椎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就很容易腰痛。可是如果我们，所以我们人类如果趴着行走，我们就不会腰痛了。可见当初人类学会直立行走，首先就要先克服地球引力的作用。所以很显然，地球上的引力就跟人类进化成直立行走有很大的悖论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不可能是直立行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类是来自外太空，引力比较小，人类可以直立行走的星球。而人类可以直立行走，两只手空出来，我们两只手空出来干嘛呢？我觉得我们是要来造金字塔的。对对对，当劳力用的。然后第二个是 是。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讲第二个。然后第二个呢是，人类的皮肤不能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地球上几乎所有动物都可以长时间接受阳光的照射，只有人类不可以。人类皮肤很脆弱，动不动晒一晒可能就晒出斑啊，晒出皮肤癌什么的。所以说明人类原本生活的星球，它的光是比较弱的。但是如果人，对对对，人类在那里可以接受很长时间弱光的照射，但是来到地球就不太能适应地球的阳光了。所以人类现在的人类就想方设法要避免太阳，要防晒啊什么什么的。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要见到第三个，第三个是我觉得是最可信的一个。人类在人类生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你看看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孕育下一代几乎都不用接生，唯独人类需要接生，而且在古代社会还有很多妇女因为难产而死亡。可是我们想一下，可能远古社会有多少动物会因为难产而死亡？应该是几乎没有吧。而且地球上的那些普遍那些动物，他们生出来的小孩过了一会儿，马上就可以自己走路，然后再可能过了一两个礼拜，他就可以自理生活。可是人类的小孩呢，就要精心照顾，可能花两三年才能站起来，到六七岁才能大致上说他可以独立生活。所以以这个论点，对对，以这个论点来说，人类不可能是通过进化论进化而来的，也不可能是地球上的原生种，因为我们的身体构造如果是进化来的，我们根本就不适合生活在以前的地球啊，所以我们人类一定是外星人送来的。对，人类腰痛。人类的皮肤状况根本不适合在那个地球接受这么高紫外线的辐射下。第三个就是，人类生小孩根本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一件事情。 生小孩是算是一个概念的对生命的 违背。对，很不符合地球的法则。 主持人你好。 哦，你好。哎，一下点头。哎，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分享一个，就是我经历过，应该说我办过的相关的 case 的事情。对， 办过，那处理过的。 对对对，对，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样。对，那就是呢，人的记忆啊，应该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它是不是会夹杂可能别人或自己前世的记忆？对，那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对对对，有研究过，就是一些相关外星人跟人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之前也是有提出一个假设，就是说，还是说外星人他们。就像刚刚黄女士讲，就是外星人可能创造人类是一样的，那他们是不是会挑一些特定的人，会把特定的记忆塞到他们脑袋 造成他们是出生或是还是很小时候就会说出一些跟自己本身没有相关但就是跟历史有关的一些事情。 说根据他们不是自己的记忆，这样子是 被对。那我就是处理过案件是这样，就是美国有一个小女孩，那她叫乐斯，她那时候出生吧，我记得才六个月。对，那她就会像大人一样，可以握笔画画这件事。那他们那时候呢，她父母是以为她是天才儿童之类的，但是就是。越后面越长大，然后就会遇到一些更诡异的事情。就像那时候小女孩才几个月大，然后她就一直跟她的母亲说她有搭过飞机，搭过飞机就算了，她还跟她强调说她那时候是坠机的状态。她对一个 她有前世的记忆这样子。 对，那那时候因为小女孩也不知道什么叫前世记忆这样，她只是讲出说她知道这件，她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对，但她父母就会觉得很奇怪，那这就算了，就是那时候他们是只有他们家就只有她一个小女孩，但她就一直说她自己有一个妹妹。对，那这件事就让她的父母感到非常的对不对？ 然后她 一直大。他六个月大， 哦，六个月大就已经会表达这一切这样子， 对，也会画画什么之类， 画画就是好， 对，那就有一天晚上，就是他就做了噩梦，然后在梦里的时候他就会惊醒，然后就会开始哭喊，然后每当下午就他可能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他父母也常常会发现他会跟空气讲话。 嗯，好， 对，然后他们 跟空气讲话， 他们 对， 就是可能一个不存在的人，就小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 自己不存在 的 幻想， 对。然后他的父母曾经以为会不会是家里不干净，还是之类的，对。直到有一天，对，就以为他是可能看到 不好的 东西，对。直到有一天呢，他就在外面，然后他就看到抬头看到那个天空有飞机飞过去，然后乐斯就突然全身痉挛，然后陷入恐慌，然后就一直躺在地上尖叫说，他的妹妹还在飞机上，然后旁边大家都在尖叫，然后飞机正在坠毁。 嗯，然后呢？ 对。然后他就有，他就父母有想到说，他之前一直提到说，他有看到火球人，就是全身着火的那种， 好恐怖哦。 对，那这件事就非常诡异，所以他们决定就找上我，我们这个相关的机构。 对， 他说，对，想要来探究说到底是为什么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有陪他父母。一起去寻找答案，然后呢，他父母就他妈妈叫蜜雪，在这边跟大家讲，他妈叫蜜雪，然后呢，他就曾经给在他女儿乐斯的画作上，常常看到八六六这个数字。 八六六。 对，八六六。 嗯。 对，然后蜜雪他当时就觉得没什么，可能就觉得说小孩比较傻，但后来他就经过这件事情，他就有上网找八六六航班坠机。但其实是没有相关的新闻资料，但他就想说，不会八六六是他，他想到，可是他其实那个排列组合并不是最正确，所以他就打了1966年8月，然后就有跳出一个飞机坠毁的事件， 对，真的有这件事情， 然后那天那飞机坠机，然后死亡的。罹难者里面也有一对姐妹花，那对姐妹花是叫南星和苏珊。对，那我们就陪同他父母一起去找，因为那个坠机嘛，所以南星和苏珊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就找到他的弟弟吧。对，就我们就一起请他弟弟带他弟弟的照片过来，这样子，想要看看是不是真的， 那要给小女看。 对， 给他看，嗯， 对，然后他弟弟 巴斯拿了照片过来之后，在他还没讲之前，赫斯就直接指出说，那就是我。他指着南希说，那就是我。Oh my god！ 好恐怖哦！ 好麻哦！真的，我听到这也是非常浅。然后他也讲出一些他可能还是什么记忆，就可能南希以前的生活习惯。 嗯。 就让我们大家都对 讲得非常仔细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觉得说哦，你真的是好像曾经自己是这个，可是你真的做过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就自从那之后，我就比较从外星人跳到比较相信人口这件事情里面。 哦， 对，对对对， 这就是您的故事之一， 对。 那你两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吗？ 嗯，我是觉得这世界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神奇，就你可能就毫无被相互没有经历过，你根本就没办法去体会。 对，而且我觉得宇宙这么大，对对啊，宇宙这么大，怎么可能只有我们人类一个人呢？ 对，就像我开头的讲，就是太阳系的。人类会不真的是唯一的生命吗？大家都非常怀疑。然后最近也发生了非常，不管是最近还是从古至今都发生了很多那种奇闻异事嘛。所以大家都对这方面都非常。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哟。什么问题我们留下一期节目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yeah. 晚安，拜拜，好了。